Podsafe 音乐特区第207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Black Lab、Symphonia Electronique、Linda Hosa、Smiling Cynic、Aaron Michel、Matthew Ebel 一齐存在 Podsafe 音乐特区。圣诞月嘅第一集啦，咁当然会有圣诞歌，但系而家就未播住，晏啲啦。听落去你就知啦。咁啱听过嘅系呢个 Black Lab 嘅 The Real You 啦。咁 well， 我成日都咁话啦 ，Black Lab 啲歌咧，你听佢 hard rock 到爆，啊唔系都唔系 hard rock， 佢即系其实啲比较 powerful 少少嘅 pop 嚟咧，但系咧成日都情情塔塔呢条友，即系 I mean 佢呢对 band 嘅個主音歌手啊，應該係 Peter Durham 咧，係一啲好 emo 嗰啲人嚟嘅，即係啲 emotional 到爆燈嗰啲人嚟嘅，所以咧即係啊作埋曬呢個冚唪唥都係啲情情塔塔到爆燈嘅嘢咧。 咁但 anyway 啦，咁播咗咁多年啦，佢啲歌都系我啲 favorite 嚟嘅，咁所以就 well anyway 今集啊带俾大家听啦。咁跟住想播嘅系 Symphonia Electronic 嘅 Rhapsody in Red， 咁系一首好出奇地一首钢琴 bass 嘅东西嚟嘅，个感觉相当之唔错噶，即系唔知啊，即系有时你会话啊钢琴嘅作品，有唔同类型嘅 genre 啦，但系呢个 case 系一个好即系好跳脱活跃嘅感觉嘅一首作品嚟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啊！ 啱听过嘅系 Linda Hosa 演奏德贝西嘅 Reflections in the Water， 咁 classical 嘅钢琴作品啦。咁啊 ，well， 近排比较喜欢听佢嘅演奏曲目啦。咁因为点讲？听得好舒服。佢嘅演奏方式相当之啱我听。咁啊 ，well， anyway， 希望大家中意啦。咁跟住想播嘅係 Smiling Cynic 嘅 Found on a Napkin， 咁 well 呢首就風格完完全全地唔同啦，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咁啊 well 大家聽下睇下感覺如何。 啱听过嘅 Aaron Michelle 嘅 Kindness， 咁唔知啊呢首歌其实我原本唔系谂住播佢嘅，咁但系睇见个名，咁然后跟住听下啊，都几好，都啱听嘅，咁所以就攞咗出嚟啦。咁但系其实点解会觉得睇个名会中咧？就系、其实有少少觉得即系近排我哋喺个社会上面发生好多嘢，都发觉人同人之间少咗嗰、那个即系比较和蔼少少，比较有个即系真系有少少 lack of kindness 啊 ，kindness 而家系唔系 kindness 系 kindness， 就系冇晒嗰种关心其他人啊，同理心啊嗰啲嘢。咁唔知啊，即系我会谂播一首歌冇乜特别用，但系其实作为一个 reminder 啦，大家唔好对其他人太过即系苛刻，唔好尝试去谂多少少点解人哋会做某啲嘢，点解会发生啲一啲咩事，无论咩事都好啦，事总有原因嘅，唔好净系话嗰个人唔啱，或者嗰个人做嘢唔啱睇，我要管咁咯。Anyway， 咁 well 牢骚发完，继续咁跟住我会播嘅系 Matthew Ebo 嘅 Away in a Manger， 咁当然系圣诞歌啦，真系圣诞歌啦吓。咁啊，其实亦都自从呢首歌即系喺 Music Alley 出现咗之后，其实都播了几次，咁都系一首我几中意嘅传统嘅圣诞歌啦。咁啊，由 Matthew Ebo 去重新演绎咁 well。希望为大家带来今年圣诞的第一次圣诞气氛，请大家欣赏。 Away in a manger, no crib for his bed. The little Lord Jesus laid down his sweet head. The stars in the sky looked down where he lay. The little Lord Jesus asleep on the 今个礼拜嘅节目又告一段落啦，咁希望大家 enjoy 到今次带俾大家听嘅音乐啦。咁 anyway， 今个礼拜嘅所有歌曲都系由呢个 Music Ellie 提供嘅，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bfield.com 啦，我嘅 website 系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l@gmail.com， 其他 social media 有关嘅资料嘅话，请去abao.b/felix wang 云啦。咁 anyway，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